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今集咧睇嚟又系独脚戏，咁我一个噏晒啦。咁啊，通常系唔会做啲戆居嘢嘅。咁依然系两位神秘嘉宾啊，今日咁啊，一位就系阿老温啦。 系，大家好，我系老温。 另外又系阿 Stanley 啊。 大家好，我系 Stanley。 哇，上次 下只手先 ，show 下只手俾大家睇下。有冇獎文俾人睇啊？ 串獎嚟嘅， 太多秘密俾人知道咯。 兩個老婆嘅，原來睇到。 哇！ 唔係講笑啫。 哇！ 可能我驚你再講多咗啊。 咁啊，喂！上次我哋好似有啲嘢未傾完喎，好似講得好開心喎。上次咪講到小學嘅。 哦，係係。 啊，講學校。 即係我哋講得開心，啲學生唔開心。 咁啊。今日啊，就講下中學啦，即係初中啦、國中，即係台灣叫國中啦。咁啊，呢樣嘢你兩個講啦，因為我啲僆仔都未到國中，所以咧，咁啊係我嚟學下嘢咯，所以我問你哋咯。 唔緊要，大家都係分享下嘅。 係啦，咁啊，國中即係通小學六年班之後上國中啦，咁啊又係分基本上兩大隻啦，係嘛？一個叫國立啦，一個叫私立啦。咁啊唔講嗰啲國際學校啦嚇。咁啊。分別如何呢？咁其實小學上中學點樣派位啊？嗰啲嘢咁啊，你哋經驗豐富啊，你哋睇下分享下啦，老温先啦。 我分享下自己嘅經驗先啦。咁我個大女係而家讀緊國中二年級，即係中二啦，香港叫 Form Two 啦。 暑假之後升， 暑假之後就升方中三噶啦嚇。咁啊。小學升中學咧，就最主要就係、是。佢係針對學區去分發啦，即係自己即係根據你地區去揀學校啦。如果國立嘅地方，即係情況嚟講，即係咁我個女係讀即係國立嘅嚇，咁、就第一最主要就係、是、即係近水腳啦，即係方便啲啦，唔使送到好遠啊，或者接送啊，車接送啊，再加上就係啲學費真係好平嘅，係咁就。依家我記得好似我簡單嚟講，學費就係好似 學費大概都係咯， 一個學期即係半年啦，咁啊差唔多4000多蚊到，4000多蚊到， 即係同小學差唔多嘅啫喎， 同小學差唔多嘅，咁又係一樣噶啦，咁4000多蚊已經包埋你中午嗰個營養午餐噶啦，咁其實最貴就係營養午餐，就佔咗3000多噶啦已經，咁學費其實得嗰1000蚊左右嘅啫，即係台幣啊。所以加埋就4000多，咁啊真係好平嘅。 營養午餐好食㗎，有咩食㗎？知唔知㗎？ 佢話好似係唔知，好似50蚊定60蚊嘅價錢。 好似有啲學校有睇佢同啲合作嗰啲 餐廳 咁有啲可能會豐盛少少啦。有啲即係要睇你學校嗰個揀，同埋即係講真，你揀學校冇辦法揀嗰個營養午餐。 唔會話針對營養午餐去揀學校嘅。 了解一下啫，因為 冇計啊嗰個真係。 因為我兩個仲係小學咧，佢仲唔係好識。講今日啲咩食噶嘛？咁啊，今日咩食啊？咁啊，有肉咯，有菜咯。咁你啲中學啦嘛，應該知道。哦，今日哇正啊，啲嘢食或者哇今日好難食啊咁。有冇反映啲咩呢啲噶食飯方面？ 其實就我目前嚟講都 OK 嘅，由小學到中學咧，個細路哥食嘢方面，佢都覺得幾均衡嘅，算係即係有飯有菜有肉啊，都好正常嘅。 嚇，唔係佢嗰啲一般嚟講都係。咩金字塔嗰啲，佢都會 計過曬噶啦，即係咩營養啊嗰啲噶啦， 即係毫稱計， 係啊， 人類要吸收啲咩啊？ 營養啊嗰啲成分， 同埋佢有時有啲都唔係話好沉悶嘅，佢有時會有啲係啊，或者意大利粉啊咁樣嘅，即係唔會話日日都係嗰啲咁嘅飯啊咁樣嘅。 唔係，佢幾乎好似每日都唔同。 係啊，基本上有時成個月咧， 係唔會重複。 小學嘅時候，我有立過下嗰啲單咧，咁樣，因為其實你睇嚟冇乜意思嘅，你改變唔到啲咩嘢。不過就睇下咁樣，即係差唔多成個月都唔同嘅，可以做到佢哋。 不如了解一下啫，因為我有少少童年陰影嘛。我同你喺橋大讀嗰陣，日日食嗰啲都差唔多， 童年噶咯嗰啲。 其實我覺得橋大都 OK 嘅喎， 我覺得日日食嗰啲差唔多。 因為我做火頭噶嘛，都喺橋大。 咁我都有做過。 係咯， 即係唔少嗰啲筍嘢嘅喎， 嗰啲壓水果嘅啫， 壓水果，唔係我哋食鮮嘅會，啲菜都好啲㗎， 夾大份， 唔係，所以就係俾你哋食曬啊， 唔係我哋試味啫，為咗大家安全嘅著想， 啊自己知道啦， 係啊，冇講跳， 不過呢個唔係重點啦，即係營養午餐， 係啦，唔係重點，大家 其中一樣啦， 係啦，咁啊即係學費即係便宜啦， 即係學費嚟講嗰個係重點啦， 係 佔咗好大部分， 好大比例嘅。好大比例，咁其實當然有啲即係古怪啲嘅，都唔係古怪家長嘅，即係佢哋有特別啲嘅家長咧，佢就唔用，即係唔俾個佢個細路哥去食營養午餐嘅，咁佢係自己每個晏晝咧就帶個飯盒去俾個細路哥食，係 啊， 咁都有啲咁勤力嘅喎，其實，咁啊即係見仁見智啦，呢啲我覺得唔需要嘅，唔需要即係。搞到細路哥好似好 唔係可能有啲細路仔 咁樣咯， 可能佢個細路仔有啲敏感啊嗰啲唔知 哦，咁啊係都有可能， 或者食素嘅咧，都食素， 佢哋學校都有素嘅， 係咪？ 有嘅，齋食素嘅，你係知道邊學生或者有啲老師都食素啊？但係佢係咪真係即係佢用嘅油啊嗰啲 係咪真係全素啊？ 咁就可能有啲人有考量咁樣就。可能俾個細路仔食咁樣。 咁基本上，我覺得即係可以正常，即係唔會餓到餓親咁啊，應該 OK 嘅啦，唔需要話即係咁介懷食咩嘅。 咁呢啲個人選擇啦。 係咯係咯，我覺得係 OK 嘅。 咁學費之後，咁啊，大概啲翻學時間啊，同埋所學嘅嘢，即係壓力大唔大啊咁之類咧？ 其實佢小學一分，即係你去咗中學嗰、那個即係 Form One 嘅時候，其實就冇咁大壓力嘅。咁因為佢最大壓力應該係喺 form three 嗰陣時，即係國三嗰陣時，要考個試先壓力嘅大嘅。 即中一都未開始。 中一都 OK 嘅，即係 OK 嘅。 仲可以去玩下嘅。 可以去玩下，即係唔需要俾咁大壓力啦。當然有啲家長會要求好嚴格嘅話，就可能開始要補習嘅啦。 幼稚園開始補啦，我識得啲家長。係 都有嘅。咁我覺得即係我個人經驗分享俾大家，就覺得唔需要過度緊張咯。咁就我因為我個大女係讀即係國立㗎啦，就其實有好有優點同缺點嘅，即係相比於私立嚟講嚇。咁點解咁講呢？因為譬如佢係即係平均分班㗎嘛，即係變咗就係、是、各地嘅學生，各地唔同嘅地方過嚟嘅，成績好同唔好都可能編埋一班㗎嘛。咁變咗差異好大下㗎，可能好似我女嘅情況就係、是。佢同一班裏面可能真正讀書，即係比較 OK 讀書嗰人咧，唔夠四分之一嘅可能，即係可能大部分咧去玩啊，即係唔係真係好認真讀書嗰只，變咗咧你就要考慮你個細路哥嘅定力夠唔夠啊，因為有陣時隨時真係會俾人拖低嘅，即係佢自己嘅心理唔平衡噶嘛，我咁認真讀書，大部分人都唔使讀書嘅，玩得咁開心嘅。我何必咁辛苦呢？點解有陣時即係你要即係 控制嘅壓力？ 係啊係啊，要調適下嘅有陣時，變咗就係、是、咁。我本身係好重視就係、是、即係點講啊？去到中學之後咧，佢識嘅即係比較好啲嘅相處好啲嘅同學咧，係會影響佢好大嘅。譬如佢識到啱啱好係嗰啲係好中意讀書嘅、好勤奮嘅，咁相對嚟講，你嘅細路哥咧都會比較會勤奮啲嘅。但如果群埋啲就係、是、哇，可能佢係玩啊、hea 啊，即係。偷懶啊，或者學埋好多啲壞習慣咧，呢、這個時候就其實好大嘅轉變嘅，即係學好學壞就係呢個時候咯。係啊係啊係啊， 轉變好大。 我陣仲會講埋最近發生啲嘢啦，因為其實都幾煩惱嘅其實嚇，咁、就即係最主要大家要考慮就係、是、 初步了解咗先咯。 係啊，初步了解一下就係、是、即係佢係即係平均分班，唔係能力分班。 即 係 唔會去揀學生嘅。 係啦，佢就唔篩選學生嘅，變咗就係、是、 都係根據趨根據佢 某個地區係咯係咯。咁即係最嚴重嘅情況就係、是、甚至啲學生咧係想同瞓覺嘅，咁啊或者嘈亂巴閉同老師嘈啊，直情拗交鬧交都有嘅。即係中一已經咁嘅情況啦，明嘛？所以。咁你多啲要同細路哥溝通咯，就係、是、多啲了解你個班上點樣啊，或者多啲教導佢，適時要教導下佢就係、是，喂呢啲唔係咁好喎、啊，呢最簡單呢個例子，我女都已經慢慢識講粗口噶啦開始，即係佢話啲學佢啲同學咧個個都係即係成日會用粗口啊，私底下會講噶啦呢啲，咁變咗相對真係會受到影響。咁當然呢個係比較即係、就是、我擔心嘅缺點啦，但係都有優點嘅。優點就係話變咗你 可以提早即係類似可以適應社會嘅情況，即係因為社會冇得揀嘅好多嘢，你去到咩好嘅人、壞嘅人啊，都有噶啦。咁你早啲俾個細路哥可以適應，哦，有啲唔同嘅人種，有啲係唔讀書嘅，有啲係學壞嘅，有啲係點樣？會唔會係將來對佢嚟講係多啲經驗可以應付呢啲情況？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初步諗法咯。咁呢個係我可以表達即係一啲國立嘅中學嘅意見俾大家參考。 咁啊 ，Stanley 啦 ，Stanley 又學啲嘅 問題， 經驗又如何？ 我啲嘅就上次有提過啦，就其實佢小學都係私立噶啦，咁樣咁而家就到國中啦，國中嘅初中啦，就而家係初中一及國一，咁就係都係私立嘅。咁嗰間學校其實當其時可能都要牽涉講翻少少小學嗰陣時，最後其實考上去。點樣？因為之前阿老温就講過，其實就國立就係根據學區啦。 嗯， 即係私立點樣？私立就係其實私立就唔係一定係私立小學上去呢個私立國中嘅。咁好多都係其實有我諗有起碼都有一半甚至話以上，因為你始終都係私立小學嘅少咁啦，少過國立小學噶嘛。咁所以咧就好多其實都係國立小學考上去。咁樣點樣考上嘅呢？就係佢就唔分區嘅，佢就同即係有少少似香港敲門咁樣嗰啲咁樣啦。咁就睇你 即自願報名跟住考試咯。 係大概係基本上你小學嘅時候五年級，你又要開始決定你到底 私立定國立。 係啦，國中嘅時候私立定國立啦。因為如果你太遲咧，你根本上咧，如果你讀一般國中國立小學嘅話咧。咁你個學生你嗰個跟住佢嗰個學格即係個課程去上咧，係真係好難考到國中嘅，即係私立國中嘅，因為佢嗰個基本上佢考嘅嘢咧，即係佢六年級嗰陣時去考咧，個考嘅嘢咧就係等於國中嘅 中學中一嘅嘢嚟嘅， 國中一嘅應該會大致上識嘅嘢㗎啦，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就算係私立小學，佢其實五年級開始咧就開始一路提早，佢基本上好似分開咗兩個嚟添啊。係你正常嘅，你係繼續係讀緊你正常嗰、那個，即係同一般國立嘅差唔多嘅啦。跟住到私立嘅，佢即係如果你係要考私中，佢又有多一份私中嘅嘢俾你去讀，俾你即係測試啊、考試啊咁樣嘅。所以基本上你小學五六年級就已經係考緊。嗰份嘢嘅啦，即係已經讀緊嗰份嘢。咁如果你係國立小學嘅，咁你學校冇咁嘅課程啊，咁樣俾你去練習，咁點咧？咁要去補習啦。其實好多都係咁樣嘅。 好多都補習，我知 道。咁樣，如果你基本上你見到啲補習社都係話，考私中咁就留到啦。咁樣我哋幾多幾多去到邊幾間私中咁樣。如果你以台中嚟講咧，就一般嚟講，就私中其實就去到私中嘅程度咧，就比較好嘅，其實都係得個四五間好嘅啫， 比較出名啲啦。 係啊係啊，咁樣基本上我個女嗰陣時就考其中三間啦，咁樣。 即係會有啲私立中學唔係咁好咁樣。 冇咁出名， 即係冇咁出名，或者佢即係其實有時某程度上，你考得私中，你會係諗住佢嗰個即係都係學術嗰方面啦，即係唔會佢話體育咁樣，即係好少會呢樣嘢噶嘛。咁所以基本上你都係考成績嘅。咁你睇成績嘅來來去去，可能都係嗰三四間咁樣咁樣。咁即係唔開名啦。不過就我個女嗰陣時就考咗其中三間啦。咁樣就有應該係兩間就考上咗嘅。咁樣另外一間就冇去睇成績，其實基本上就 即係考咗冇。 係因為嗰間太遠啦。 喂，其實我想問下，所謂考三間，咪即係要考三次試咁解？ 係啊， 逐間逐間考嘅。 去報名啦。咁基本上嗰陣時，因為我哋係私立小學，咁就佢就學校幫你搞埋咁樣，即係你想話報幾邊幾間，佢就一次過幫你。 即係補習班嗰度。 即係學校，我嗰個或者補習班啦，學校有啲補習班就幫你搞埋啦，佢幫你。咁你考三間，咁考三間，咁基本上點解後來就有兩間收咗，其中一間就冇去睇成績添，因為點解咧？因為太遠啦。啱啱老温講過，其實你都係雖然佢都已經國中啦，但係你冇可能太遠，嗰間係烏日嘅咁樣，即已經到烏日咁鬼遠啦。咁我住 即係西區嘅咁樣，去到烏日嘅，你搭校車嗰陣時睇過，哇、哦！成都成四十分鐘， 差唔多 咁樣，咁啊冇啦，搞咁樣。所以揀間近少，其實三間我哋揀咗最近嗰間，但係女校嚟嘅，因為我女係女仔嚟嘅。咁、佢自己其實嗰陣時都俾佢揀嘅，我話誒、你其實想邊間咁樣。咁另外考到一間咧，就係再嗰間應該係全台中最覺得最嚴嘅啦。即係嚴係講緊話學術性上面咧，即係滿谷嘅啦。嗰間因為我哋即係我太太嗰邊親戚嗰度亦都有三個細路仔係讀過嗰間。我哋睇到佢點樣一路由國中到高中都係讀嗰間，點樣辛苦過嚟、所以就因為有少少恐懼啊，就所以就冇揀嗰間啦。咁而家揀呢間就係、其中一來佢我哋覺得女校會可能單純少少啦咁樣，二來就覺得佢有幾多多元型啦，啲課外活動嗰啲即係乜乜社文社咧，例如吉他或者咩即係好 家政啊，有嗰啲烹飪啊嗰啲都有。 上次就兩個禮拜之前佢哋有個會嗰啲一去哇，原來有成廿一二個嗰啲社可以嚟。咁間學校其實一般嚟講，嗰啲私立嘅國中、高中都可能會係一齊嘅。即係好多都係嘅，因為開得咁可能去做埋一條路咁樣啦。咁當其時就係、如果你話學費方面嘅話，梗係當然就係冇國立咁平啦。 幾錢嚟 㗎？但係同小學差好遠喎都。因為佢平好多喎，已經同小學。 啊，即係國立小學，唔係私立小學平，仲貴過私立中學。 係啦， 哦，咁咪分享下啲價錢啦。 私立小學之前講過啦，有八九萬、七八萬最平，我諗最平都要七八萬。 即係一個 學期㗎啦，咁仲要加埋啲唔知咩雜費啊咁樣啦。跟住佢而家國立，佢而家讀緊嗰間咧就私中啦，咁樣就係、三萬松啲一個學期，基本上有一部分又去咗啲營養午餐啦，但係其他嗰啲就有啲咩食啊，都即係唔全包噶啦，就差好遠嘅。 咁比較上真係差好多， 差好多噶啦。 不過三萬幾個學期其實都接近，即 係已經好接近 大學嘅學費， 係啊，好接近大學學費， 係嘛？ 私立大學。 其實我懷疑佢係咪 國立都兩萬幾， 國立都要兩萬幾咩？而家咁貴咩？ 好似 咁啊，用者自負啊嘛，都係 咁。私立已經貴咗噶啦，好多唔似我哋嗰陣時嘅。 唔係，我最近有問過，因為我即係啱啱做咗個大學生嘅節目嘅都，而家讀緊嘅，好似都係四五萬嗰個嘅 私立嗰啲啊， 東海 咯，係咯，我知道係已經貴咗嘅。 咁係繼續啦，係接近嘅啦，都三萬， 即係三萬零啦，一個 三萬零啦， 咁即係一個月咁六千啦。 自己當其時個考量點解會去私中咧，就係因為其實佢都已經私立小學嘅，佢都已經讀咗，咁梗係考埋 銜接埋上去都係私立啦。 但係其實個課程基本上讀嘅嘢同國立差唔多嘅，可能英文上面都係好啲啦，因為佢英文佢都係有其他科都是正常咁樣啦，會話特別用唔係，因為佢唔係國際學校嘅，只係私立嘅學校。咁佢最後銜接上去都係去翻或者一般嘅大學校咁樣嘅啫，唔係話去諗住你去國外啊咁樣。咁翻學嘅時間，頭先或者老君都仲未講，咁佢。 都一樣啦， 都係 七點半左右啦， 七點半到學校咁樣啦，放學就大概四點零 五點都有，係有啲。 但係而家唔係最近話啲中學要改翻學時間咩？改晏啲咩？總括我哋新聞都講， 好似某啲 地區啊， 地區，但係呢啲即係又要教育部去改嘅嘢， 冇咁容易改嘅， 一改仲要改。全國咁多學校影響好大嘅，同埋仲交通問題，有時又係你啱啱如果你太遲嘅話， 又同嗰啲翻工啲人一齊撞埋一齊， 帶唔到細路仔去喎，因為我又要翻工喎，咁樣你個時間太接近，咁樣其實都有好多考量。 不過你唔知啊，將來如政府要改嘅話，我哋都要照住做噶啦，係咪先？冇得。 不過呢個又有少少同國立有少少唔同嘅，因為私立其實佢可以冇間學校。 根 都自己需要嘅 調整嘅， 自己可以調整嘅。 咁樣但係因為大部分講到你都係要家長都要揾食，都要接送小孩子咁樣，即係你個時間大家都係差唔多，就會遇到啲。 咁細路哥讀書而家點樣咧？喺班上面 嘅基本上就係、是、我諗同其中一樣同國立就會最大差別就係佢每一班人數好多嘅，其實多好多嘅，即係唔似國立 幾多人啊？ 而家大概四十松啲咯，係啊，四十松啲人咋？ 咁國立咧？ 國立我知道好似三十頭 嘅，即係爭十個嘅。 係啊。 同埋有啲私立學校係，因為之前講過，譬如台中咁啦，你有名嘅，其實即係講緊三四間。 你所謂名 校有一間係頭先講過，你哋可能啲觀眾都查到嘅，喺呢日嘅好大間嗰間係，嗰間係完全係嚇死你。佢有一個片係 YouTube 上面係叫講佢啲校車一日出入咧，同一時間可以有幾十班校車，因為佢一吸煙。可以好似成 不開埋影都唔緊要啊！係咪明道啊？ 係啊係啊。 OK。 一日咧係係有十，即係一級有十幾廿班嘅。 嗯。 即係起碼嘅。係。即係每一班用四五十，你諗下一級已經差唔多係講緊二幾百嘅。 係啊。 唔係 因為近排咧，因為呢幾年咧好多。家長咧都變咗係小學咧之後，即係升中學嗰陣時咧，都係第一考慮都係變咗去私立嘅。即係呢個趨勢，唔知點解，即係呢幾年係特別，即係比較多啲係咁樣。 係啊。可能就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可能有頭先老温講過嘅考慮，就係因為佢青春期啱啱達到青春期嗰個時間咧，即係我哋睇到細路仔係 轉變得好大，轉變得 好快，真係 變得 好大。即係你已經係。佢已經係佢好多 半個大人㗎啦，已經 自己嘅諗法，但係係唔係好成熟嘅諗法，好易受人嘅影響。係咁，當呢個時期，如果係即係啱啱，即係有時你去喺國立，你唔可以控制你其他嘅 同學， 係咯，甚或佢家長咁樣嘅時候，咁就會即係要自己花更多嘅時間去同你細路仔溝通咯。咁有啲其他家長就未必係咁樣嘅，即係佢嗰學校咁樣。咁國私立嘅話，一般嚟講，你可能嗰個比較關心、比較擔心你自己細路仔嗰個教育嘅，佢會送去私立嘅咁樣。 咁你哋譬如你細路哥而家私立嘅話，讀書壓力大唔大？ 其實而家因為佢國一啫，咁樣加咧其實唔大嘅，即係相對佢已經喺。私立小學嗰磨練咗之後咧，佢覺得國一係好舒服。 O K 嘅，係 啊係啊。咁、可能因為我哋又揀咗呢間係算係入邊私立嘅，即係唔係好逼學，即係學科嗰方面好逼嘅。 即係成績方面會要求好嚴格嗰啲啦。 即係佢會有要求，但係唔會話哇咁快有呢、這個咁好多功課。基本上佢真係做嘅話，個半鐘做曬咯。 不過可能是即係中一嘅時候就比較鬆啲嘅。咁我又講翻補充啲啦。咁我女已經到中二嘅啦。其實中一有中一嘅情況，中二又一大嘅轉變嘅其實。咁頭先有提到就係、是、即係我女而家中二啦。咁青春期其實轉變係好大嘅。咁如果家長咧有陣時候你唔夠耐性去同佢溝通或者去教導咧，你都頂唔順嘅有陣時候會成日同佢拗交。或者佢即係佢脾氣開始慢慢越嚟越冇耐性嘅，佢都即係變咗好難，即係慢慢會即係溝通會出現問題咯。咁好似呢一半年嚟講，呢一年啦，大概即係佢中意嘅情況，我同我太太一直都喺度考慮緊，係咪其實一開頭應該俾佢讀私立？即係就會諗翻，私立嘅好處嘅陣時，因為佢哋比較即係均一啲啦，即係經過考試先入去嘅嘛。咁變咗好多成績方面係即係有啲即係程度先啦。咁最起碼同一班裏面即係中意讀書人都比較多啲咯，感覺上 比較習慣讀書。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你嗰啲公立嗰啲咧，真係即係咩學生都有嘅，有啲即係唔讀書嘅嚟，有啲係玩嘅嚟，即係好多。真係如果你個仔女唔夠定力咧，你要花好多時間去觀察佢去。去調整佢，去即係會好辛苦，呢個真係好辛苦。所以我哋都而家仲考慮緊，我仲有個細女嘅， 係咪即係直接下次就係叫佢即係升中一嘅時候直接揾私立嗰啲？咁當然呢個都要睇細路哥嘅個性啦，但係即係感覺上咧，其實私立點解咁多即係呢幾年咁多啲家長希望仔女去讀咧，真係有佢嘅原因。咁從中我又打聽過啲私立啲情況啦。其實私立咧，佢有幾個好處嘅，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佢嘅師資咧係學校去認定嘅，即係佢聘請啲學老師嘅，都經過啲篩選過嘅，即係唔係話求其啊？你考到嗰啲咩政府公務人員嗰啲又可以去做教師啊，或者嗰啲，佢啲係特別即係要經過啲審核嘅，即係自己本身學校，所以佢揾啲學嗰啲老師咧，相對嚟講係真係師資都唔錯。即係我唔知阿 Stanley 一陣可以補充，即係老師方面咧已經係即係揀過唔錯啦，加上佢同班同學裏面大部分可能對讀書嘅認知又比較明確啲啦，即係可以大家即係唔會話互相影響到啦。咁我覺得如果係針對讀書嘅環境嚟講咧，即係私立會勝一籌嘅，即係我嘅感覺啦。咁當然詳細情況可能阿 Stanley 你補充下佢老師嘅情況，同埋再補充下，聽講佢啲老師都有業績壓力嘅，好似。 一定有呢樣嘢，或者我依家再講一講，因為我自己有認識朋友係國立嘅老師嚟嘅。 哦 ，OK， 可以分享一下，因為國立老師，我而家呢個嘅即係我嘅大女嘅老師咧，其實感覺上有少少 hea 嘅，因為佢好似即係等於入咗公務員嘅系統咁樣，即係你鬧交啊，你唔讀書，我唔理你，咁啊照講嘅書，咁啊聽講最誇張就係咧。有一個老師咧，每次上堂咧，有一半時間都係鬧學生嘅，你明唔明啊？另外一半時間先開始教書，即係變咗你有陣時你教好學生嘅時候，變咗啲學生會覺得好難吸收咯，點去認真上課啫？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咯。但係私立咧就係、是、聽講有業績壓力，就係話你到中學三年級咪準備要考高中嘅，咁佢就針對你考到幾多好嘅高中而當你業績嘅。即係如果你學生考得唔夠多， 嗰啲學校門口嗰啲招牌， 係啊，出曬打曬話，我而家呢間學校有幾多人錄取啊？去咗邊間咩咩？ 唔係，就算而家國立都係喎，國立都好多都係咁樣喎。 國立我 而家又學埋個招佢啊！ 當然係，但係佢始終師質即係師資方面咧，真係爭一啲嘅，我覺得會爭一啲態度嘅問題咯。不過呢個部分你阿 Stanley 有補充啊？私立嘅 私立嗰方面咧就。唔係啱啱講你阿老温講過嗰度就真係佢有考過嘅，但係一般嚟講，我自己感覺就係佢哋啲老師比較新啲， 新啲， 可能因為淘汰 新派啲啊， 係新派啲啊，即係年紀亦都 後生啲， 即係唔會話有太多啲即係已經做咗好多年啊咁樣，因為可能係因為私立嘅問題。咁如果你個教法太過過時啊，或者即係已經老油條啦咁樣，咁可能就 都會 私立就淘汰咗你啦咁樣。咁樣國立就絕對就可能有好多呢啲啦。咁啲剛剛講到話，我就有朋友就佢嘅睇法，佢自己係國立老師嘅，佢嘅睇法就係咧，如果後生嗰陣時咧，嗰啲老師咧，其實而佢話國立嗰啲後生老師係會有熱誠啲嘅。 哦， 點解咧？因為一般嚟講咧。國立要考入去亦都唔難，亦 唔易嘅，唔易嘅， 所以咧，同埋 嗰班都係精英嚟嘅， 同埋嗰啲係長期飯票嚟嘅嘛。所以如果一個你成績有翻咁上下嘅老師，即係要考入去嘅時候咧，佢首先佢會諗，可能佢會諗長期飯票先。 哦， 咁樣長期飯票就我入到去嗰個制度嘅話，就會有長期啦。咁佢所以佢好嘅。即係話學術好嗰一批可能會先咗考咗去國立先嘅喎，其實就，但係入唔入到去又另外一回事啦。因為有好多就係老油條喺入邊，咁你個位都已經 壓咗， 咁變咗係實習老師啦。有好多就咁可能就磨下就實習老師嘅就係嗰個待遇差唔多，咁就去咗私立啦，就會去，就係咁樣嘅情況就會咁樣你話好唔好？其實有時我真係。好難講，真係撞唔撞都好。 其實終歸一句啦，第一就係睇你自己細路哥嘅個性先啦，即係自己可以即係控制能力各方面啊，或者即係家長嘅耐性點樣去同細路哥溝通，呢個都好重要咯。當然，其實讀公立私立都有好同唔好咯，但係真係你自己要好注意自己嘅細路哥嘅情況咯。 不過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但係我最後補充。 翻少少嘢，因為我自己都都讀啱多年，雖然我兩個細路未讀到中學啫，但我都好多朋友噶嘛。咁特別係有一啲明星朋友添啦，即係做電視嘅，咁佢哋啲叫有錢啲，佢哋肯定都係私立學校為主噶啦，仲有啲可能出名啲嘅。咁頭先你集中都係講嗰個學術，即係或者考試嗰個問題啦。但其實做人啊，或者入邊咧，你要私立大學唔係私立中學，可能遇到一啲咧，例如啲所謂名牌嘢啊，又或者一到暑假就喂今日去德國喎、啊，即係今年出年去美國喎、啊，咁、你有冇咁多 afford 得起呢啲咁嘅環境？你自己都要考慮埋，你唔係個細路。全班九成人都去曬歐洲玩嘅，今年得你，即係等於我早嗰輪咁講咗話，我好多朋友去荷蘭玩嘛，咁我只能夠去宜蘭玩嘅啫。咁你咁、那個細路仔會點樣咧？咁你都要自己都要考慮埋呢啲問題咯。即係除咗考試還考試，學嘢還學嘢，同埋做人還做人，仲有嗰啲同輩壓力，其實好多嘢嘅。 係，係咪咁啊？家庭都要負擔唔翻， 最後就咁啦。 個問題咯， 係咯，唔係即係要揀翻你適合你自己家庭，適合你細路仔嘅學校。 係， 係咯， 始終都係。 不過都講唔完㗎啦， 講唔完啦，下次有機會又再講下。 如果聽眾可以多啲留言，如果想知道更多嘅相關嘅 高中嗰啲都未講。 未，咁我哋都未讀到高中嘅，我哋啲細路。 咁我又要揾下啲讀過中高中嘅羅賓過嚟。 好啦，咁啊，啲留言俾我哋咧， 大家互動下啦，加入我哋群組啦。OK， 拜拜， 拜拜。